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潮流酷儿，乐享生活，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外出时终于可以放心家里的一切电器安全了。大冬天的，想一到家就能立马洗个热水澡，可临时还得等电热水器加热。还有晚上睡觉前想不出被窝就能彻底关闭电视电源怎么办？ Look， 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带来的智能插座就能解决所有问题。它的最大亮点就是可以连接 WiFi，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网络，就能通过智能手机中的智能插座 APP 来控制家里的所有电器。当然了，前提是你家里得有个无线路由器，这样智能插座才会自动寻找网络。这款智能插座的 APP 最多能同时控制100个智能插座，设置起来也很简单。第一次连接时设置好网络和密码就可以自动配置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设置的 WiFi 网络必须和手机所连接的网络相同才能成功。听见了吗？不出被窝就能掌握家里所有的电器开关，不要太得意哦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

思念是一天又一天，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。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？亲爱的你，好想再见你一面。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，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相信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舍得我难过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？说一句话就走，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 钱是赚出来的，财是理出来的，理财智多星。 最近整理了下手中的银行卡，发现啊卡太多了，于是我就去银行注销了两张信用卡。不过昨晚我朋友就叫我好好处理一下被注销的卡，以免被别人盗刷。智多星，这被注销了的信用卡还能用吗？ 很多人潜意识中都认为信用卡只要注销了就一切 OK 了，其实并不然。一般来说呢，为了方便使用者，不少银行都有一项规定，那就是信用卡在注销后的一定时间内可以重新申请激活，这段时间被称为预注销期。预注销期的时间长短因银行而异，而在预注销期信用卡还可以使用，也就是说在预注销期期间，如果信用卡被盗刷，那么信用卡的原持有者仍需要承担相关责任。特别是如果不小心在预注销期间利用信用卡进行了网络交易等，那也是同样有效的。 哎呀，原来还有这样的事，那我可得赶紧处理一下。只是在处理信用卡时要注意哪些事情呢？ 在注销信用卡之后，最好按照银行相关员工的提醒销毁信用卡或者破坏磁条，以免被不法人员利用。当然在销毁的过程中，千万不要将卡片背后的验证码和个人签名泄露出去。同时还要注意一点，那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第三方平台诸如支付宝进行转账等业务，如果卡片较多，一不小心也完全有可能转入其中款项。所以一个卡片注销后，最好将与其绑定的一些业务也同时删除，避免出现误操作。理财智多星提示，为了更安全地使用信用卡，这里提醒广大朋友们，在注销信用卡的过程中，一定要事先了解预注销期以及预注销期的时长，避免因为不了解其中细节而导致自身的损失，造成生活的不便。 最终的行囊，从此无论多少的风

等等待谁来的时候，等一点痕迹的不留，爱情接受现实的考验，变得确实如此的脆弱。 驾驶证带着呢，安全带扣好了，目的地爱车宝典出发。 现在关于电动汽车充电的说法有很多种，有说要充上好几个小时，也有说等提示灯亮了再充。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呢？就让爱车宝典来解释解释吧。其实每个人对车的使用情况都是不同的，所以电动汽车的充电首先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，不要太相信别人说要充几个小时。其次，关于多久充一次电这个问题，也要根据自己的行驶里程来进行判断。在正常行驶的情况下，如果电量表的指示灯红灯和黄灯都亮了，就应当充电了。可如果是黄灯灭了，只剩下红灯亮，这个时候就要尽快停止运行充电，否则电瓶会因为过度放电而缩短寿命。最后，有些人习惯每次出门前都充电，然后又在行驶不久后接着续充，这个时候提醒车主们充电时间不宜过长，否则会因为过度充电从而使电瓶发热。爱车宝典专业提醒，一般情况下汽车蓄电池平均充电时间在十小时左右，而且在充电过程中，如果电瓶温度超过65摄氏度，应立即停止充电。 爱车宝典，让你行车一路顺畅。 承受这份残缺，

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Yeah.

山东四十条大街绕，车少不了，人也来凑热闹，乱了不去不闹，我背个大背包，离开个外国佬， 不用问你都知道， 一过了工地北，摇头又晃脑，浪漫的北京夜，一条酒吧街，不知不觉自然加快了心跳，头别问，脸别怕，跟着感觉走就好。过了工地北，全身轻飘飘，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，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，在工地北晃就好。 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全是假的，紧张的 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